两个角色都在古堡墙上不住地跳着。迎风布阵没有放技能去阻挠追击，大木孤烟也没有使手段进行骚扰，但只是这样的跳跃攀爬就已经足够让玩家目瞪口呆了。地图来自游戏内的场景，网游竞技场的对战图中也有，玩家基数如此庞大，在游戏内来到过这庄园古堡的玩家有，在竞技场中喜欢用这图的玩家当然也有。但是这古堡的侧面就这样跳跃着登顶，这显然是在玩家认知以外的事儿。这场比赛以后，偏爱这图的荣耀玩家恐怕又将开始关注这种从古堡侧面跳上古堡顶端的技巧了。职业赛就是这么引领着荣耀的潮流。而此时场上的两人，魏琛对地图更熟，韩文清身经百战，适应性极强，两人的操作都没有任何纰漏，但论速度还是韩文清的大木孤烟要快上几分。这倒不是魏琛操作技巧不足的事儿，这是两人角色上的差别。拳法家的身手无疑是要比术士灵活许多，移动力、跳跃力都要更加出色。不过追不上吧，看着两个角色之间的距离，如果是以登顶为目标的话，大木孤烟似乎还是不足以赶上迎风布阵。那么当迎风布阵登顶后，肯定是要肆无忌惮地向下狙击大木孤烟吧。魏琛没有让人失落，落水下石一类的事儿他最喜欢了。 小韩接上， 这一成功登顶，之前的慌张也没了，垃圾话也眉飞色舞地在频道里复活了。韩文清还没怎么样呢，霸图的铁粉此时已经紧张起来。这魏琛明明实力已经有限，可是当他抢占到一定优势时，却让人极度感到不安，那种毫不掩饰的猥琐卑鄙真是让人又烦又怕。嗖嗖嗖嗖，迎风布阵站在高处，死亡之手一抖，来了一个诅咒之剑，而且还化成了散射。诅咒之剑被他操作的好像混乱之雨一样，淅淅沥沥的乱落，欺负的就是墙上落脚点有限，根本没什么闪避空间。于是就见大木孤烟双臂一震，钢筋铁骨，霸体状态开启，而后韩文清就直接无视了诅咒之剑的伤害，继续以最快的速度走最短的路途。魏琛微微一笑，迎风布阵继续摇曳着手杖，六星光牢，忽的空中浮现六根光柱直落，而这一技能的预判释放毫不卑鄙，魏琛算准了韩文清的路线选择，预判了大木孤烟的落脚点，但是技能释放却不是对着落脚处，而是埋伏在了空中跳跃的路线。如此自然是比锁定落脚地更难命中，但是却也会让对手更难闪避。魏琛的反应和手速是不够快了，可是这样让他从从容容地释放技能，准确性他很有自信。光柱落下，半空中的大木孤烟看起来完全没有办法闪避，但是眼看就要撞上时，大木孤烟身形急坠，千斤坠。韩文清赫然操作角色用出了这一技能，大木孤烟急坠速度比光柱落下的还要快，瞬时拉开了空间，而后脚下却也踩到了一处落脚点，哗！千斤坠是具有攻击性的技能，落脚的这点凸起顿时被这一脚踏碎，哗啦啦的落下，但大木孤烟却成功借到力向侧一跃，六道光柱从他身侧接连落下，大木孤烟成功避过这一击，继续毫不犹豫地向上。 又开始拆了，小心坑到自己啊！ 魏琛频道里数落着，一个落脚点被踏碎，对于还没成功到顶的韩文清来说确实有点不利。死亡之手再次一抖，击魂术，一道黑光放出，术士技能多带凡人的效果，这技能也不例外。击魂术顾名思义，直击目标的灵魂，让目标瞬时间处于出神状态，在游戏里的表现就是操作无效。这个技能的效果虽然很短暂，但是毫无疑问是一个强力的打断技，而且可以打断的并不仅仅是吟唱技能， 而是可以打断任何动作。就拿眼下的情况来说，跳跃是需要非常精准的操作的。跳三个身位格的距离和跳四个身位格的距离所使用的跳跃力度肯定是不一样的，而这需要靠选手的操作力度来反应。这时若是要进行一个四身位格的跳跃，正操作使力，中途中了击魂术，那么很可能力度刚刚操作到两身位格的程度，接下来的力度就会失效，再然后四格跳成两格，可不就掉下去了吗？而魏琛抓的也正是这一瞬，此时黑光瞬间闪到了刚刚落下界里的大木孤烟身前，但是人影一晃，大木孤烟和黑光错开了，这记击魂术居然被韩文清快一步躲过了。 哦， 长松了一口气的霸图粉丝们可高兴了，魏琛这次却没有了在频道里吐槽的心情，神色变得很凝重。这记击魂术如果没有成功打断大漠孤烟的发力，或许是运气不好，但是干脆就没有命中，这怎么会？对于预判还有操作的准确度，魏琛都是很自信的，这一技能他算得很好，但是居然慢了。魏琛连忙又开始了下一个技能的吟唱，束缚术。又一道光闪出，但是又不中。这种优势情况下连续两次技能不中，星星粉们哀叹运气不好，但魏琛知道绝不是这么回事。有了一次不动，第二次他预判和操作得更加仔细，这次打空不应该再是自身的问题。韩文清调整了节奏，场边叶修已经看出问题所在。 调整得很细微啊，方瑞说着。 看似很寻常的调整，而是发生在韩文清身上，却又有些不寻常。向来大开大合的韩文清居然会在这样细碎微调节奏，调得这么不动声色，不易于察觉。 这人现在变得这么有意思了吗？ 叶秀感慨。迎风布阵继续吟唱，又一道咒术，又一次打空。现场的霸图粉已经轰然大笑了起来。猥琐的家伙，猥琐屡屡不命中，这实在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儿。 老魏还没察觉吗？ 方瑞皱眉。虽然职业赛的经验魏琛可能还不如他们，但是这么多年他没有离开荣耀，眼光应该是很毒辣的。韩文清的调整虽细微，但是魏琛不至于察觉不到吧。正说着，第四道咒术也打空了。 坏了， 方瑞拍腿叫道。咒术打中没什么，但关键是这第四道咒术相比之前明显有些急躁，并没有耐心等候最佳的时机，而是在第三个咒术不中后就立即吟唱，一好就连忙放了出去。爬墙时的慌里慌张重现了，连续技能不中让魏琛觉得很焦躁，第四个咒术不中后他又匆匆操开吟唱起了第五个。此时大漠孤烟却已经快登顶了，这个技能大概将是迎风布阵的最后一次狙击机会，再不中魏琛将失去这地理优势。而这次魏琛似乎更着急了，用的是一个更快的技能，切割术。黑光仿佛刀光一般闪出，狠狠掠向大漠孤烟，但是有经验的选手只看出手瞬间就已经在叹息了。 放早了呀。 如此感叹，黄少天也发着短信向玉文州发送着，同时编辑着新的感叹。 魏老大有些太紧张了。 结果就在埋头短信时，场上突生异状，切割术不中，大漠孤烟踩到最后一处落脚点，眼看就要跃上宝顶了，谁想角色突然下坠。 怎么？ 所有人一惊，电视转播的导播反应够快，快速切出小镜头回放。大漠孤烟落脚的那一瞬间，那落脚处的凸起居然直接被踩断，于是他跟着就直坠下去了。 小韩接着， 意气风发的垃圾话又在频道里飘荡起来了，所有人目瞪口呆，包括星星、魏琛的队友。 我靠， 方瑞又在拍腿，到底也是猥琐流的大师， 对于魏琛的心机，一看到这结果，他瞬间就揣摩出来了。装的，全都是装的。这家伙恐怕也察觉到了韩文清节奏上的细微调整，但是这种微调富于变化，就算看出来了也很难把握住。于是魏琛就装作把握住，接连技能不中，而且也调整节奏，调整出很慌张很急切的节奏。连方瑞这个猥琐大师都被骗过了，这节奏的技巧有多精湛还用说吗？于是最终的杀招原来就是最后一处落脚点。怎么就踩不住了？不用说，魏琛做过手脚了呗。大漠孤烟落下，韩文清却还是很坚决地继续，视角向下一拉，已经看清了下边一个落脚点，但是唰，一道黑光抹过，切割术将那个落脚点就这么切掉了。魏命中的切割术要攻击的本来就不是大漠孤烟，魏琛演的一手好戏呀。而此时死亡之手上释出的咒术之力骤然成了一团云雨，混乱之雨。技能冷却终于结束，再一次被迎风布阵释放，而这一次大漠孤烟完全没有办法躲避。混乱之雨临上，带着混乱，大漠孤烟继续向下坠去。下边或许还有落脚点，但是混乱状态下怎么可能还找得准？而在最底端地面阴风阵阵，好似一个异度空间，大招幽魂缠绕已经摆好了迎接大漠孤烟了。正在输入短信向玉文州感慨的黄少天目瞪口呆地合上了手机。大局已定，被术士控制成这样的目标已经再没有脱身的可能了。擂台赛决胜局，魏琛胜，擂台赛星星胜。